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32集，秋猎。南陵猎场在去都东南方，画地极广，平日光禄寺的食材有一半都取自于这里，八大营调动了一半，浩浩荡荡的跟随圣驾。沈泽川趋向而行，听着马蹄声似如奔雷，不必回头也知道是谁的马。果然下一刻见海东青直扑过头顶，从草间拽起只野鼠，再次腾上云霄。萧迟也和李建恒连同一群去都纨绔打马而过，乱哄哄的直奔向前。他坐下那匹通体乌黑、胸口雪白的骏马，着实扎眼。小吴仰头羡慕地说：“ 哦，这萧总督的鹰和马都是好宝贝啊！”“ 都是野物。” 小吴年纪小，耐不住寂寞，一直要同沈泽川讲话。他坐在马上吃着红薯干，用怀州口音说：“ 哎，川哥，你晓得那马和鹰叫啥子吗？”“ 野嘛，就那几个字。” 小吴伸着身子，表情丰富。“ 哎呦，那鹰叫猛，你听得凶不凶？那马倒不凶，叫浪淘雪金。” 他把每个字都咬得重，听起来志气十足，逗乐了一众大人。李建恒喘着气回头见了，对萧迟也说：“ 哎，我见他一次就想一次，他怎么没生个女儿身啊？” 萧迟也绕着马看向李建恒。李建恒忙说：“ 我知道我知道，我没昏头到那个地步。 一会儿到了地方，外出去得告诉我，夜里左右不要离了侍卫，你带的女人一个也不能入帐。”“ 我没带女人。” 李建恒虚张声势的狡辩。萧迟也冲他笑了一下，说不上的邪气。后边陈阳驱马追上来：“ 总督，那些女子竟让人送回去了。” 李建恒不是滋味的咬着舌尖。过了半晌：“ 策安，讲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人都不给睡，那这秋猎还有什么意思啊？”“ 哼，意思多了，晒太阳也比你窝帐篷里有意思。” 李建恒长吁短叹，再没一路上的精神气，垂头丧气的继续走。到时已经天黑，沈泽川不是头天的差，所以待在后边打杂。乔天涯也来了，招呼锦衣卫们吃肉。他看见沈泽川手里的碗：“ 嗯，你酒量行啊。”“ 一碗的量。” 乔天涯也不戳破，这人不像是混锦衣卫的，更像是混江湖的。他用匕首抹着烤肉：“ 来了猎场都给我用力的吃，一年就这么一回，吃的都是宫里边平时用的东西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啊。”“当差还是要带刀，明晚到你的时候你用轻轻的。怎么不带呢？训相所不是教了你两手吗？” 沈泽川一副手不能提的模样：“ 刀器太重，随身带着吃不消。”“ 你这身子骨不会是萧二踹坏的吧？可惜了，那是一等一的混子，还讹不了。不然就凭那一脚，哥哥也能敲到他倾家荡产。” 周围的锦衣卫笑起来。沈泽川动了唇角，借着抿酒的动作，目光顺着碗沿飞速打量了一圈，全部刀不离身。除了他，还有谁也是为杀楚王而来？除了在座这些，还有看不见的阴影里又藏了多少冷眼等待的杀手？即便萧迟也是天纵奇才，在这重围之下，他保住楚王的胜算又有多少？隔着几座帐篷，萧迟也和李建恒还在跟人吃酒耍头子。翌日辰时，贤德帝坐镇秋猎主场，他的身体不能骑马出猎，便备了些赏赐，叫御前男儿们去猎场搏个彩头。李建恒爬不上马，蹬了好几脚才翻上去。贤德帝看着他：“ 建恒当作表率，朕等着。” 抢你的猎物。 李建和捏着缰绳早就吩咐了侍卫，即便他打不着也不会空手而归。于是此刻意气风发地出发，后边群卫紧随，萧迟爷也策马在侧。南陵猎场一马平川的草场尽头是延绵而去的树林，黄了的枝叶垂着晨露，放出的大小猎物们受着马蹄与呼喝声的惊吓，在草丛间四散奔离。李建恒握紧弓，在马上费力拉开，对着这兔子放出一箭，那箭无力地戳在地上，隔得有些距离，左右先是一阵闭眼喝彩，接着前去查看的侍卫提回这备好的兔子。李建恒心满意足地对萧迟也说， 哎，我这剑法还成吧？当年还是黄爷爷教的。 我在李北都没见过这般的剑法。 你在去都这么久，别是已经忘了如何拉弓吧？ 萧迟也只带来个寻常弓，还不如锦衣卫拉得有精良。 我也给你露一手吧。 说着萧迟也拉开弓，对着前方空地放了一箭，那箭比楚王的还要疲软，连地面也戳不准。左右又是一阵闭眼胡吹，萧迟也很是受用。乔天涯等在后边，原本等得不耐烦，见着此景又乐了。 瞧见没有，不好好练功就被人当傻子捧。 沈泽川看着萧迟也的肩臂，又想起了那枚古扳指，不由得笑了笑。楚王没骑多久就腰酸背痛，不肯继续深入，这是昨晚喝多了的结果，这会儿哪儿都不舒服。他又纵马瞎逛了一会儿，熬的时候差不多了，就催着人回去。后边的侍卫箭都没射完，又一阵风似的簇拥着他回去，连东边的林子也没去。李建恒下了马，跪在御前，边上的潘如贵给贤德帝清点着猎物，他越听越高兴。 皇兄，还有个火狐狸呢，顶好的毛色，正好给你当风领为。 倒比在去都更精神了。潘如贵，把东西给楚王。 李建恒兴高采烈地掀了绸布，却见那底下盛着把绝非寻常人能够拉开的大弓，他当即兴致缺缺，嘴上还要说：“ 谢皇上赏赐。 ”不喜欢？这本也不是让你拿去用的，这弓是早年太祖皇帝留下来的，玄铁配龙筋，重达120斤，就是如今的天下四将也拉不开啊。把它赐给你，是想你时时勤勉，对着这弓，记得起太祖皇帝的大业艰辛。 李建恒应了，叫人把弓抬下去。晚膳时，贤德帝把李建恒换到了跟前坐，紧倚着自己，这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暗示。在座百官皆心知肚明，却仍然要装聋作哑，因为花阁老花思谦依然与楚王平起平坐。待到酒足饭饱，便生了篝火。贤德帝今日一直不退，在座的人跟着不能退。李建恒已经坐得乏了，却见贤德帝没有歇下的意思，怎么回事？李建恒冲萧迟也打眼色，萧迟也却装没看到。此时歌舞已退，火势正凶，贤德帝忽然拢衣而换。 还请。 海良仪整理衣袍，恭恭敬敬地跪在御前。 老臣在。 你今日要干什么？ 老臣今日要保举六部户科都给事中薛修卓必见上奏之权。 人识何处此言？都给事中本就有直见皇上之权。 花思谦已察觉到什么，他抚着胡子。 话是如此，可薛修卓的折子屡次递不到御前，不如直接觐见。 什么折子会递不到御前？ 朕也好奇。海爱卿，叫他上来说。 潘如贵得了令，与花思谦对视一眼，跨出两步。 传户科都给事中薛修卓觐见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